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第二节啦，咁啊，喂，文说，今个礼拜足球频道系 暂停， 暂停， 暂停，暂停一周。 咁啊，可能杰斯即系输到惊啦， 啊，输到佢晕捻咗啦，输到 就唞一唞啦， 系啊，又俾人拉咗啦， 应该拉咗叫做，但系喺东莞俾人拉捻咗啦，刁民牛都应该冇得做节目啊，系嘛？ 拉埋啦， 拉捻咗啦，系嘛？ 行政拘留十四日啊嘛， 两个都系万九嚟嘅，十四日都真系唔捻够啊！十四日出翻嚟嘅时候，佢发现，咦，扑街啦，争十四分嘅。好捻大单嘅嘛，哇，咁捻斗嘅，十四日啫，哎，冇捻咗， 点解就十几位咁样？ 十几位唔会，我哋计数唔好似曼联咁样虚无缥缈，黑马迷咁虚无缥缈，顶多咪跌落第八第九。 我突然之间又谂起圣诞上榜首咯， 我忘记咗啦呢个， 唔系啊，最好笑系啊， 而家佢哋要罚蛋上榜首， 你记得曼迷的啊个咪抢个咪话。嚟紧嗰几场冇问题啊，赢晒咁咪全部杀晒，跟住咪榜首咯。 其实佢哋讲多啲系好嘅，一讲就系嘅，一讲就系。 我真系记得佢。 所以呢个真系搞笑嘅。但头先咪讲到即系用婚姻去做个比喻嘅，因为婚姻其实就唔人人有得拣嘅。其实你可以选择咧，就系唔结婚咯，冇人逼你结婚噶嘛，系咪先？咁啊，你既然选择咗要结婚，咁你又要即系。去滚滚完之后要公告天下，然后同人讲， 即系你滚完仲得，嗱你结咗婚，跟住滚滚完， 要数鸠你老婆， 系啊，仲要上嚟做节目，即系呢下先串啊嘛， 唔系咯，其实好捻似陈山聪噶， 系嘛， 啲漫迷，之前我话啲高耗症啊，有啲似， 系嘛， 即系高耗症特质就漫迷有啊嘛，其实呢个陈山聪特质，即系漫迷何尝唔系，即系又 翻无线咯，陈山聪。 个撚事咩返无线。 唔使惊，我哋都唔抵嘅。 无线好嘢嘅。 係咪 无线可以即係 将垃圾都捧到上天。 嗱呢个故之然啦，但最夸张就係圣经有个故事呢，就係呢个巴别塔。点解 例如我好鍾意睇到戏，你有冇睇？ 嗱点解有睇，点解啲人嘅方即係会讲唔同嘅语言呢？圣经又话呢，就话其实係呢一个起咗巴别塔。 係。 咁变咗大家嘅语言就唔能够共通㗎嘛。 点解呢？ 唔懲罰啲人咯，咁、 okay. 溝通唔撚到啦，之後變咗牛頭唔搭馬嘴咯。 Okay. 其實佢一個 symbolic meaning 嘅一個文學創作嚟嘅呢一個故事就，咁但係無線打破咗，原來韓文同呢個廣東話 係啊，互通，佢哋係神通啊， 互通好撚勁，我都想學，因為點解咧？我好撚中意少女時代，我又唔想學韓文，但係我想去溝溝佢哋。 咁啊正啊，如果 係啊，即係一定要去無線拜師，所以呢排唔好屌無線，我研究緊點樣去 點解會係咁 學王陳國強去效法一下佢先呢個無線嘅身份。 真係好嘢， 好嘢啊！真係。 但係你都冇得傾嘅喎，佢都係多人睇嘅喎，都係我啲同事咧， 萬九多人捧都係 我都知原理。我嗰食飯嗰同事即係圍台咁喺度講，我屌喂呢啲你哋都。好埋啊！ 好撚癲啊！真係 唔係咁撚悶啊嘛！ 因為咧嗰日咧就屋企就好撚多人上咗嚟， 即係 咁個電視就 冇辦法， 唔係好大聲，咁即係又冇唔係冇辦法，唔知點解開撚住咗。咁、 啊、 其實我屋企好撚多嘢睇嘅，但唔知點解嗰下喺無線喎咁啱。咁跟住咧，我喺度聽，咦？韓國嚟咗呢度，跟住呢個人咁撚似李思捷嘅，跟住 係大講韓文嘅， 係大講，但我唔知佢講咩文，但佢溝通到又出中文字幕好，我空埋個電視聽。冚家咧，佢个韩文嘅， 仲两个好认真咁样嚟对啊！ 系啊，哎，唔好讲啲废话，入翻正题啊！ 喂，入翻正题就咁嘅。头先你咪讲紧话，即系平静啲。咁我咧就琴晚就车路士嗰场就即系嘢咧就啊冇睇啦，因为我会睇万九啊，都睇车路士嘅其实。因为琴日嗰场谂住都系会闷少少，同埋我都唔系太大信心嘅。咁今朝起身我望一望，屌1-1。咁我心里边其实。有一個感覺嘅，因為譬如上年啊，或者即係大前年啊，就好興咧，朝頭早起身車路士咧就2-2啊，或者曼城嗰啲1-1、0-0嗰啲閪嘢咧，咁我係好撚興嘅。即係興在咩咧？通常車路士啊、曼城啊、仙奴嗰啲1-1嗰啲咧，0-0，咁曼九啊，梗係1-0啊、3-2啊、2-1啦，佢都係夾住上，即係梗俾佢夾到三分，我就好撚興得好緊。即係嗰啲我係朝頭早。即係成個醒撚咗㗎，睇到嗰啲好撚滾㗎，即係睇唔撚到輸波就激撚死人㗎嘛。咁、今朝起身睇1-1，啊，即係其實心裏面有少少唔開心啦。咁但係少少唔開心又覺得啊都 OK 啦，1-1 算鳩數啦， 即係起碼算鳩數啦，冇咗萬九。咁除咗冇咗萬九之外，嗰、那個感覺係咩咧？我覺得即係呢個而家呢個音樂椅效應咧就幾好睇嘅，即係 成個英超嗰個感覺咧，就輪住坐下榜首，利物浦都有機會啊。係。咁輪住爭下個冠軍咧，就感覺就好睇啲。因為我自己今日都有諗，一個英超啊，即係你唔係講拜仁或者巴塞皇馬啦，咁就好，其實好少話長贏嘅，即係一路由頭贏撚到落尾嗰隊波，唔撚會和咩嘅。咁啊，即係喺英超零零四四萬九咧，就係從撚來都唔撚會輸，或者其實如果老費，我覺得如果老費今日仲喺度啊，即係嗰個冚家產啊，佢一定有辦法捏鳩你分，即係由你哋失分咧，失埋啲唔知咩一比一零比零咧，佢係梗捏到你六分啊至九分之內，即係出撚埋啲茅招，話撚知揸咩人啦、啊，總之係揸撚埋啲球證，揸撚埋啲唔知咩九招射中嘅屎忽入波啊，或者對對自己頂入啊，又或者係球證即刻整個十二碼之類嗰啲啦，又或者係對對自己申請打小三個啊，咁嗰啲之類咧，佢就梗攞到分。咁咧就會形成一個情況，由佢成日都領放嘅。咁我自己會覺得，如果你喺一個聯賽裏面，你其實唔會唔撚和波，或者唔會唔撚失分。如果你長，即係唔係講緊一年半載、啊。你是长时间廿年你都唔撚失过，你都唔撚会失分，你都唔会话点样输波或者点样会大跌大升。我唔会认同呢、這、一个系佢即系一个正常嘅情况囉。我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不尋常嘅状况囉。即系照返转而家睇到啦。喂，无论车路士、曼城或者阿仙奴都好啦，利物浦都好啦。佢会喺一啲不即系你覺得佢會贏嘅地方，佢係30分嘅，即係會輪住嚟無厘頭地30分嘅，即係咁樣我先覺得係正常咯，而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哇佢好撚勁啊，佢係神啊，幾多好波啊，一路贏落去，我覺得呢一個係不尋常嘅現象咯，亦都唔好睇咯，即係一睇佢攞到呢九分嗰啲咧，嗰、那個其實去到慣啦，之前嗰啲去到二月嗰啲踢撚完噶啦嘛，基本上去到呢啲時間已經係踢完咗噶啦嘛，你喺下邊二三四慢慢爭我哋，慢慢玩啦，你哋幾個，我唔撚使理你嘅。總之對住佢咧就盤劈，嗰啲球隊弱隊中游隊全部對住佢盤劈，咁跟住唔知點解出八個後衞又會贏到阿仙奴嗰啲好撚閪嘅，睇撚到你都唔想再望落去嘅。調翻轉而家，就算車路士失分都好，我都覺得 OK 啊。其實咪爭下咯，大家即係大家去輪住，即係去有和，大家都有和有輸，有得爭下，輪住去競逐下，咁嗰個比賽嗰、那個那個競爭性才好看，整個效果出來現在就看得舒服很多。都其實我在這個狀況，除了是萬九在領放的時候我很慶屌爆他之外，其實去到現在這些情況， 我個人來說，譬如失分我不是很慶，即我慶是如果前陣子、對紐卡素那場，很久之前對紐卡素那場不是失了的、失慶是因為比萬九有機會有可能會將上來嘛、即這下就會慶，但係調翻轉而家你話大家佢冇撚得追㗎啦，即係食緊屎。 追佢老母。 係啊，喺呢個追佢老母嘅情況，其實我唔係好嬲嘅啫，即係我唔會話哇好撚氣憤或者哇嬲撚到爆炸，即係點解會失？ 因為點解咁唔想曼聯上嚟咧？除咗因為嗰種我哋對曼聯嘅痛恨之外咧，另一樣嘢就係永遠都唔會服。即系佢说服唔到我啊，佢系值得追上嚟。 啱啊，从来都系。 你谂下，即系上个礼拜有个退休嘅球证啊，阿加力查啊，唔系踢波嗰个啊，咁啊咪讲咯，就话费格逊好中意俾球证，俾压力俾球证噶，好 叫延期啦嗰场波。 系啊，就叫佢延期啦，对米杜士堡嗰场波。 即系你唔好话屈你啦，呢啲又系咪先？即系早兴啊嘛，我啲万九嗰啲 friend 啊，屌你同你个 friend 啊，咪喺网台度勾噏，有咩证据啊？有咩证据讲我出嚟啊？你哋成日都系估，你哋自己谂，咁你。即系杰斯都咁讲啊，你觉得佢有，你哋自己谂啊作嘅啫嘛，都系喂证人，证人，即系你咪话佢吹。如果系喂，如果系真系有件咁嘅事，你告鸠佢啦。你咁打球会唔捻告捻到开花？ 你话诽谤啊？冇啊，完全冇啊！ 你知唔知好大件事噶？如果你咁样讲，如果你系讲大话，你完全你诬蔑佢，即系告到你扑街喎！你完全影响佢成队波嗰个 reputation 噶。 系啊，即系嗱呢个都系我想讲啊 ，Kenny 头先讲到就系话点解咁唔捻想曼联上嚟，见到曼联上嚟。会咁嬲就因为佢说服唔到我，因为佢唔系真系打好波，打矛波啊嘛。 系咯， 点解我用佢同民建联去对比啫？因为一捻样啊嘛。讲个比喻啊，立法会选举啦，我当你唔捻中意民主党，唔捻中意公民党，唔捻中意社民联，唔捻中意人民力量，唔捻中意工党都好啊。如果 系嘛？最大党唔系民建联，而系民主派其中一个党派。你冇得拣嘅情况之下，你都会宁愿系呢个状况，都唔想俾民建联做最大党啦，啱啱先啊？一捻定啦，民主派冇捻用，系人都知啦。但系民建联更无耻嘛， 冇错。 建制派更无耻嘛，吴家铲，即系你未必会中意而家可能话排榜首嘅车路士，但系问题系你唔会想见到对无耻嘅波可以排喺榜首嘛？呢个最紧要啊嘛。 喺度搞、 啊。咁求证呢个讲咗好捻多次啊，今个礼拜咁啱咪呢单嘢系咁依讲下，喂呢个求证咧，佢一定唔系鸠噏，唔系吹水，不过有啲地方我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嘅。嗱呢单新闻出咗之后咧，系冇 follow up 嘅， 系冇 follow up 嘅， 非常古怪。英国当地都系冇人去 follow up， 我觉得呢个就系好奇怪一样嘢。嗱，如果假设佢讲嘅系大话， 系 曼联会方或者系费格逊本人 做咗个声明啊，最少 一定系会好强硬嘅措辞，或者一定系要告鸠佢老母 系、啊， 除咗出嚟否认之外，即系你一定系要用法行动，因为呢样嘢系一个好严重嘅指控嚟嘅。你如果摆喺成日都笑鸠意大利，你摆喺意大利啊？喂，呢单嘢啊，呢单嘢，你试下攞出嚟，唔系政治丑闻， 系 啊, 啊， 喂， 啊啊、 大镬个汤显明饮茅台啦，啱啱先啊？系咪大镬个曾荫权坐头等啦，坐游艇啦，一定大镬个。咁点解冇 follow up 咧？咁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佢费格逊大量咯，咁样追究咯，呢、這个有冇可能 咧？咗咧呢个， 咁啊大家一得啖笑啦。 大家都明嘅呢、這个。 第二个可能性，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存在，我都话呢样嘢，因为要冚啊嘛，要冚捻住啊嘛，即系唔好讲咯，咪传媒我成日都话佢其中一部分嚟噶嘛，唔去追问咯。唔去再 follow， 唔去再做专题囉， 咁咪冇咗囉， 咁咪冇撚咗，冇撚咗囉，件事咁样，件事咪唔会有囉。咁好啦，你话要去老脸或者剩嘅，咁搵人督灰囉，攞证据囉，除咗嗰个求证讲之外、或者老脸主动去查囉，係咪先，咁乜撚都唔做嘅咪摆下摆咪摊喺度咪冇撚咗。其实佢唔系第一个出嚟讲 嘅，唔系第一个啦， 普尔又好，阿云达又好，几个求证都讲过啦，亦都我之前都预言就话越嚟越多，未来系会越嚟越多人爆呢啲内幕出嚟，因为大家已经开始后退嘛，好似六四事件咁啫嘛，陈希同自己写自传话佢唔捻六四唔捻系佢屠城嘅，咁第二个出嚟又督鸠佢老母閪，李鹏嘅话唔捻关自己事啦，你信唔捻信唔捻关李鹏事，你信唔信唔关邓小平事啊？啱啱先啊，即系成日都话要讲证据，讲咗一万个比喻啦。梁振英系咪地下党员啊？我冇证据噶，咁点解佢系地下党员啊？因为有呢、這个世界有客观效果噶嘛，有一样嘢，我哋系从个结果里边可以去分析到噶嘛。因为你冇办法去证实到嘅情况之下，你就系透过结果，透过嗰个结论去推演翻之前一个比较大嘅 possibility， 点解会发生呢个结果啊？就求证之间一定系有啲嘢发生咯。你就睇呢单新闻出咗之后冇 follow up， 系咪都已经觉得好捻奇怪啊？啱啱先啊，咁所以你唔好怪我哋争鸠漫迷啦，你有嘅你咪认捻咗佢囉，成日就话呢我哋双重标准，又话哇你话曼联打矛波，你苏雷斯够种族歧视啦，你做乜撚嘢撑佢啊，你老尾啦，我唔撑佢唔通撑艾夫啦，你戆鸠嘅，即呢啲又系鸠噏嘅，呢啲一定系你讲乜撚啫，你答唔到嘴，你回应唔到，跟住呢就发烂渣， 况且都停咗九场啊，大佬 发烂渣咪咯，停咗九场啦，被屈啦都叫， 都停咗嗰啲唔使计数啊， 系咯， 你嗰啲人搞人停两三场啊，大佬或者停一场， 你踩鸠杜巴心口咪杜巴俾人攞黄牌咯，啱啱先啊，你投诉求证咪费格逊系咁以罚款咯，喂抵啦，我罚你万五磅，攞多几廿分翻嚟，啲求证继续惊你，继续 贴，所谓 有捻所谓咩咪赔俾你咯，呢啲咪叫财大气粗咯，呢啲咪你哋好捻憎嗰啲内地人嗰啲风格咯，有乜捻嘢分别啫？死万九，啱啱先啊？即系你睇晒而家出嚟显示嘅嘢系嘛？再配合我头先上一节讲嘅嘢，呢一段时间反映到嘅事实就系话俾你听。我哋曾曼联唔系无的放矢嘛，你下下都问我要点样攞证据？ 证据。 如果我真系有嗰个资源，有嗰个能力攞到证据啊，你对波冧捻柒咗啦。不过问题而家未系时候去爆啫嘛，之后越爆越多。 都唔使讲得好远啦，咁而家几个球证出嚟讲仲唔够？咁唔通人哋讲大话？咁样你讲大话告捻咗人啦？咁你解释俾我听点解啦？呢啲唔捻系证据系咩？ 唔系咯。 即系你唔可以用一个咁样嘅理据嚟同我讲话，屌你哋个节目或者你两捻样根本就针对。今日就嚟鳩噏，或者你哋班巴打你爭曼聯嘅，今日就偏見，今日就呢樣嗰樣，屌你去到當有求證出嚟講，人哋白紙一字寫撚都係佢講嘅嘢，亦都冇去 follow up 嘅時候，咁呢啲咪證據咯？咁我俾呢啲證據你睇，你話屌呢啲係作嘢嘅啫，你試下你自己啊， 行入去英國，跟住你揾啲報紙試下作啊。嗯，你试下同我记者讲， 因为出嚟讲嘢嗰几个球证都系其实系有啲江湖地位。 系啊，你咪试下作咯，即系你咪试下作嚟告捻到甩裤啊！你咪试下诬蔑佢啊，试下即系上喺网上面不停咁诬蔑佢啊，试下即系你搵啲咩出嚟你搞下佢啊，告捻死你！ 嗰句咪曼联攞冠军咯。其实仲有讲一样嘢，咁啱因为呢个球证讲咗一堆即系一件咁嘅事之后咧，有啲传媒开始追溯翻究竟费格逊几时开始影响到英格兰嘅足总，即系英超嘅赛会同埋球证咧，咁样咁啊，其中一个几明显嘅时候，已经讲紧系21年前，93年嘅时候，咁啊， 差唔多啦， 系啦，曼联咧就透即系有一场波好经典，其实之前都冇讲过，就系咧，喺联赛，我唔记得咗系尾二定最尾个场，就对石飞联，咁咧保时个牌咧系举三分钟嘅，咁佢个入球喺第七，喺保时七分钟入嘅。就凭住嗰球咧，系反超前咗咧，系奠定呢、這个即系英超冠军嘅咁样。咁如果呢啲都唔系证据嘅，咁你要点样咧？即系我要揾饼录音带俾你啊，系嘛？即系我要揾呢个梁振英同呢一个 保时三分钟换嗰啲嘢，好一分钟嘛，换一人换一人 换人三秒啫，咁计唔到嘅呢啲又系。你点计啫？ 我拣嚟咯， 咪拣嚟咯，咁粗劣啊咯，呢啲就系系嘛？学肥棒阿棒话斋啦，咁粗劣啊，呢个就系咁粗劣啫嘛。咁好咯，咁呢啲都唔系证据嘅，咁冇办法啦。咁你继续去，即系喺你嗰个胡同入边，系嘛？你继续喺你嗰个象牙塔入边， 咪偷 去生活 咯， 系嘛？你自己含卵啦，讲真。咁今晚有好波啦。 今晚系啊，今晚都几好波噶。 吓、啊，今晚就即系呢个。 咁啊，讲不过今晚嗰啲波咧，就有一个时间踢，因为佢喺英国呢啲时间踢夜波嘅，7:00开波嘅，7:00-7:09到啦。咁啊，呢啲时间就即系喺呢一个时间里边踢稳晒嘅。咁啊，变咗你就只能够即系睇啦，睇翻你自己想睇嗰场啦。咁你问我自己梗系睇阿仙奴对曼九嗰场啦，先头主场酋长，咁佢嗰场就系3:09嘅，咁3:09咧就有纽卡素，嗱呢场都好睇，纽卡素主场对热刺，呢热刺都要揼低，虽然阿帕祖讲咗话希望完 爬翻转头， 系啊，即系完咗之后，如果佢可以喺曼九前面咧，佢都会觉得好成功啊，再贵佢都勾抽佢一下噶啦，咁话即系可以 长脚王啊， 佢真系长脚王，搞签8年啦，边度炒得佢啊？即係雖然佢上年即係自動爆炸曬啊，但其實佢今年都教得唔係好差啫。如果唔係阿卡巴爺即係無啦啦搞撚串咗， 係個領導層玩， 即 係 個領導層玩嘢搞撚串咗，阿卡巴爺賣走咗， 好撚離譜啊！領導層真 係。咁因為佢仲有個咩堅尼亞啊嘛，有個足球總監就走咗嘛。嗰、個阿傑斯講過好撚搞笑嗰條咩醉酒佬，好騎呢。咁如果你即係想知道嗰個堅尼亞搞過咩咧，你聽翻阿傑斯啊，又講阿傑斯，講阿堅尼亞好撚搞笑啊！咁有另外曼城就主场对新特兰嘅，就应该10-0到咯，我估，即系以曼城。 我唔系咁睇啦， 你觉得有机会失分？ 我觉得有机会失分。 咁啊，唔知啦，咁啊，但系即系主场即系。 你信我啊！我讲嗰样嘢开始应验噶啦，就系、是、榜尾嗰啲球队开始黐紧线， 开始发烂啊！ 好捻啲，真系同呢、這个 咁啊系 唐伯虎点秋香里边个王爷一样发烂渣屙尿啊喺度。 咁啊系，佢缩捻晒后边咧，就即系有时又真系几难打嘅。 发捻晒烂渣对对波， 因 为 譬如你 好捻黐线。 嗱，我自己睇过嘅西甲，譬如对巴塞、对皇马咧，佢哋就比较少啲摆大巴嘅，即系比较少啲完全放弃，直情系好似嗰场对韦斯咸啦，同埋上一场咪啊，对韦斯咸嗰场咧就讲，就基本上就即系踢捻走个波啫，我就完全唔捻要噶啦，我话知个波去咗边，总之唔好喺我禁区嗰度附近得噶啦，一碌过嚟我就踢走，一碌过嚟我就踢走，踢走话知你抢翻啦，抢翻咪又褪后 又 踢走，又 踢走咯， 总之你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咧喺街场咧。試過你街場打嗰啲街頭項尾杯嗰啲比賽足球啊，咁啊參加比賽咧，你知一個咧我翻工唔成噶嘛，咁佢照俾你開波噶嘛，咁人哋七個，我哋得5個，有時仲要得唔知4個，試過一個守龍門得3個，好過人哋6個打我3個，咁有咩辦法啫？啲人未嚟，咁唯一辦法攞到波踢出界咯，咁即係出界咪即係有幾個場噶嘛，夠踢唔踢遠啲啊，跟住企喺度翹住手等個球證執波。个球证执不执好捻耐噶嘛，咁佢又冇所谓嘅，因为都照收钱嘅啫。咁佢咪行去执咯，咁攞翻嚟一掟出嚟，一碌过嚟，一勾又踢佢远啲咯。咁又拖时间拖到4個，咁啊即系尽量拖咯，唯一 拖到啲 friend 快啲放工 嚟，拖到佢翻嚟咪顶住咯，即系尽量多一个又顶一阵，尽量多一个顶一阵，冇办法。你谂下喺个场度，仲有一个守笼，得翻3個人，唔知3個4個，对面6個对住你点踢啫？即系我哋已经唔系好波，已经系搞下笑噶啦。 你仲有咁多个轮奸我哋，咁你死紧噶嘛？咁咪勾踢咗啲波咯。咁跟住嗱，另外就爱华顿又对水晶宫嘅，咁啊希望爱华顿搞掂啊呢场，都系支持爱华顿有冇办法。咁就富咸对利物浦，利物浦嗱富咸又系你睇到佢。几得积极啊，踢得 好恐怖， 好积极。咁我相信你哋应该抽低佢，应该就咁啊！有人话即系睇啲报道就话可能会有暗涌，我又觉得以利物浦嘅走势， 嗱我由呢一场开始分析翻上嚟，先至再讲场大战啦。 啊，你分析咗先啦，跟住拉屎我又我哋先讲阿仙奴对曼九 啦。系啦，咁啊利物浦呢一场波咧，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就应该唔会步曼联后尘噶啦，因为点解咧？曼联嘅打法就嗰场波对住、哦， 其实如果唔系咁样打法就 OK 嘅。 系啦，喺度勾斩， 勾斩啫。 即系不停传中，咁但系利物浦嘅打法系唔打高空波嘛，打速度嘛， 嗯， 打右势嘅技术同盘流嘛，同埋打致命嘅直线啊嘛， 咁同埋有一样嘢咧，曼九啊好捻大镬噶，你即系讲咗好多次啦，曼九系冇远射噶，从来都， 嗯，有卡卡嗰球咯， 即系你系正式，你睇下苏亚雷斯上个礼拜嗰球黐捻线嘅， 咁苏亚雷斯冇入波， 冇入波，中柱啊嘛嗰球， 我中柱嗰球好捻癫， 真系黐捻线噶佢，嗰波咁样斩出嚟碌， 喂，嗰 球 波入 咧系 好捻癫嘅， 真 系 癫啊呢条友。 其实唔系嘅，公平啲，基奥特有一球都系咁噶， 系唔系？ 基奥特之前都试过一次，我唔记得对边场今季嘅就又系类似呢啲， 但系 都 系难 一勾病埋去。但系苏亚雷斯入咧，你就会觉得哇，呢啲系即系神通广大咁样噶嘛？唔系苏亚雷斯唔系净系。远射噶，其实基本上佢射术系全面到， 我都话近十年，以我睇咁耐近十年最捻劲嘅前锋，英超全个英超我见过最捻劲嘅前锋。 咁你谂下， 冇一个嘅一个 球头锤窝里盘流单刀， 最恐怖系个转数即系个转数先恐怖。 佢脑，我谂佢智慧几高 嘅，嗰零点几秒里边嗰个转数先得人惊，你。即系譬如你睇成日都讲，你睇譬如热刺啊， 佢真系做会计师嘅，其实 阿热刺阿边个啊，而家转捻咗去美国嗰个 迪科尔 嗰啲，咪睇到 仲喺度睇紧嘅 英格兰前锋，咪睇到咯。哦、即系你嗰个转数，即系你永远唔会埋到去佢嗰啲，即系嗰啲质素嘅前锋就系、是，哇用尽全力射捻爆个窿啦，咪搏佢缩开， 咪就喺街场踢波， 即系嗰啲佢系嗰啲嚟噶嘛。咁但系调翻转喺。嗰零點幾秒裏面，佢決定扣一下，或者決定用個左腳定係用右腳，你冇啊？呢啲係真係係個質素嚟。 所以富咸嘅後防或者富咸嘅布防係好難去防咯。即係以前就會話誒蘇亞雷斯一個，咁可能你揾兩個後衞夾佢，咁佢會難啲，咁會冇表現。 史獨又 咁，但係你要計一計啊，史獨列治、 Sterling 又 fit、 Sterling 高天奴，仲有、啊、即係呢個天特神 打即係。打鐵桶咧，即係打鐵桶陣，其中一個幾即係可以突破鐵桶啊，就係俾直線啊嘛，即係俾一啲盲眼位嘅 killing pass 啊，即係 呢啲先至可以破到一個嗰個鐵桶，同埋或者你有一個可以一個人速度性可以連續突破幾個人，搏到罰球或者搏到呢啲先有得打，你勾斬冇用嘅。 所以呢一場波咧，我就覺得你話會唔會大勝冇可能，但係你話即 係唔緊要贏咪得咯。 一比零啊，二比一啊，三比二啊，呢个即系让球客和咧系有。 正常嚟讲咧，入到一球就够噶啦，因为佢一定发矛噶啦，入到一球，佢冇得手啊，佢一褪出嚟输得仲捻快，所以佢只能够系搏零比零。 不过唯一呢场波啊，我唯一一样嘢暗涌系冇分析嘅，纯粹睇数据就系利物浦嘅作客今季真系唔好嘅，四胜四和四负，咁虽则系对榜尾嘅球队，咁但系。唔可以系好似嗰啲曼迷赛前对富咸嗰场咁掉以轻心，觉得赢紧梗咯。即系我会觉得就即系呢一场波，只要攞到晒三分 ，no matter 个比数系六比五定系七比六，都接受噶啦。因为作客攞到三分系绝不容易。咁啊，所以系咯。咁啊，之后就讲下 爱华顿水晶宫啦。 爱华顿水晶宫啦。咁啊，其实水晶宫就呢班波就近况嚟讲咧，就冇季初嗰段咁差， 好少少啊。 系啦，即系譬如你睇佢对呢一个阿仙奴嗰场波啦，咁其实就踢得唔差嘅。咁当然阿仙奴踢得差啦，咁所以先至紧负叫做零比二啦咁样。咁但系就在于一队基本上而家系要可能系降班嘅球队嚟讲咧，打得比佢咁踢，咁呢场波系会有。 一定嘅可觀性。咁加上就愛華頓其實就冇咗。 不過盧卡股好似就未出。 係啦，冇盧卡股。咁唯一就可能係致命啲。咁但係其實係你睇翻而家。 打愛華頓都幾激動。 係啦，係啦。呢樣嘢係其中一樣就。 但係上一場佢對熱刺，我睇到瞓著咗。OK， 雖然係好早。 嗰場係好陰功嘅，其實唔應該輸㗎。 好撚眼瞓。 係啊，嗰場波就其實失嗰球真係。冇辦法啦，嗰場我望0-0嘅大佬，佢真係冚呢個冚家拎艾迪巴又真係累撚死我條六寸一啊！咁呢場波我望愛華頓贏啦，所以 支持愛華頓， 係啦，一定支持愛華頓啦。 跟住曼城新德蘭， 頭先講咗啦，曼城嗰啲啦，其實就點解我會睇好新德蘭呢，就係因為其實有陣時啲嘢咧就同坐喺張賭台賭錢冇分別嘅，即係賭百家樂，你賭咗條路出嚟之後咧， 咁啊 慳莊莊，你賭咗條路就慳莊慳莊慳莊，即係。你有个 pattern 喺度嘅，咁破咗金身咧，翻主场，虽则系对住而家排紧尾三定尾四，唔记得咗啦嘅新德兰， 好卵味 咯。咁我会觉得啦吓，新德兰反而而家打一条路出嚟有道气嘅， 系嘛？ 系啊，咁叫做再之前嗰场喺打比赢咗纽卡素，咁亦都系喺冬季嘅榜尾，而家叫做未脱离降班区啦，但系即系。仲可以係喺降班線上一位度企下跌下咁樣，咁我係覺得曼城唔係想象中咁易食嘅，同埋睇翻曼城最近兩場波咧係表現得非常之差嘅。先講翻就譬如對車路士啦，全失三分啦，主場被破金身啦。咁作客呢一個諾域治就即係直頭令到啲賭客就好似東莞嗰扎嫖客咁樣啦，即係基本上係張撚曬嘢啦，係嘛？0-0咁樣開個窿窿咁樣。咁如果你話啦，而家睇個兩隊波個狀態去講，近況去講，唔係咁懸殊嘅，所以我唔睇好，我唔覺得會係10-0咯。 不過唔緊要嘅，咁啊，其實幾隊都仲有排練嘅，仲有十場八場。 你開咪之前咪問過我個問題嘅，就話你你因為我講一句，我話覺得利物浦如果佢會打歐聯咧，即係會可以有機會打歐聯咧，就一定唔係第四名嘅。咁我覺得佢起碼有第三嘅，或者冠軍啦。咁你問我邊隊會跌落第四啊嘛？咁其實我係覺得係曼城嘅，因為其實好多人咧一路都覺得曼城好強啊，好犀利啦。咁但係 爭啲穩定性，因為嗰個穩定性係在乎佢嗰個球員嘅問題咯。呢個 因為咧佢嘅作客同埋主場嘅表現係爭太遠啦。有人都會話喂，其實利物浦都係咁啊，咁但係其實你 冇咁犀利， 你望真啲，利物浦佢作客睇落去個數據唔靚咧，好大程度上係因為輸俾強隊，喺強強對碰嗰度瓜爛咗三場。 或者你可以咁樣睇啊，你落利物浦作客嗰個整體上嗰個決心或者個球員嗰個態度出嚟，係比起曼城嗰個決心同作嗰個態度係有個距離。 係除咗對後程嗰 樣嘢啦，即係呢一樣啦，因為。你曼城去到作客咧，好似好立咁，啲人好似好懶咁樣嘅，尤其是對啲所謂 係啊，所以你喺最後關頭又有埋歐聯，咁佢咁樣去走法咧， 佢嚟緊去對巴塞都係， 佢仲要打個聯賽杯， 係啊， 決賽其實佢好多範數，好多變化，咁你問我佢。即係我會覺得其實曼城係有機會跌翻落嚟少少嘅，咁啊睇下啦。嗱呢場波我個人嘅傾向，我覺得和嘅機會係可以搏下嘅，係 啦，都仲有排爭嘅去到最後。 係啦，但係就新特蘭唔係想象中咁好恰咁易食咯，而家就 新特蘭係翻咗嚟㗎少少，係翻咗嚟嘅， 炒咗。 但係即係我嘅理解係覺得係曼城嘅主場係真係好惡啫。即係睇下佢翻呢一場翻主場又睇下打成點 啦。你即係會睇一樣嘢就係你覺得。新特蘭會唔會發窮惡咯？發窮惡咯，我覺得會發窮惡咯。 都 係啊，有機會發窮惡。 其實你對曼城好窄啊！你一發窮惡，你標前你射得仲快。 冇啊，咪同你鬥手啫。係 啊，你真係千祈唔好標。 鬥手啫嘛，鬥手又慳力。 阿仙奴、利物浦對曼城又同埋熱刺對曼城點解輸咁多咧？就因為你湧去前面，你嘗試同佢鬥攻咧，就真係窄。佢個入球能力真係癲啊！咁另外即係紐卡素對熱刺。纽卡素系最惨噶啦，散捻晒成队，原本就都几 fit。 其实我都可以同纽卡素 say goodbye 噶啦， 散晒啦， 冇噶啦，冇噶啦 ，say goodbye 噶啦，条路又走咗出嚟噶啦。 你睇佢对车路士嗰场都系，都我头都晕晒，佢都唔系咁嘅原本。 好阴功啊！嗰场真系，我觉得就同冬季转会窗之前嘅纽卡素基本上系两队波嚟嘅。咁我觉得呢场热刺又系食硬噶啦 第二次系作客嘅，咁、 嗯、 就拉屎就阿 唔紧要，艾迪巴又有一个怪脚咯。 咁、哦、系，酋、嗯、长球场啊， 酋长球场， 你着反文波衫嗰度啊，所以要着反文波衫就咁解啦，有原因噶、啊、大佬。 嗱呢场波咧就咁讲嘅，啊、如果从客观去睇咧，曼联并非一面倒唔得嘅，因为原因咧有三个啦，或者四个啦。第一个咧就系、是、发穷恶。因为作对于一支护级球队嚟讲咧，即系41分系今季咁混乱，未必稳阵嘅，系嘛？咁阿苏斯阿查都话要攞多18分就护级啊嘛，即系好难戇鸠啲曼九真系。咁啊，即系发穷恶，即系而家近况唔好，或者踏入2014年赢嘅波只有两场嘅曼联，其实呢一场波又系另一场可能系。 但系我有个 对佢嚟讲系翻身之战。 我个 tips 俾大家嘅、嗯，星期二啊曼九的咧、嗯、就咬牙切齿呢场赢捻梗，所以大家就即系睇一睇。 All in 阿仙奴啦， 我哋睇一睇路。 All in 阿仙奴 呢一场。 咁佢会发穷恶啊嘛，咁可能呢一场就唔系咁。易打咯，第二咧就是、 但阿仙奴主场佢上一场输咁多， 系啦系啦，咁咧呢个我都想讲噶啦，就咧、是、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令到场波好睇咗咧，就系、是、阿仙奴嘅近况其实唔见得系特别好， 吓唔好噶， 你见佢赢水晶宫嗰场根本都唔系可以说服到你。咁上場輸一比五更加離譜， 仲要幾條友真係一睇業務咧，撲街仔，即係呢下又係唔生性嘅， 係咯，好似當贏撚咗冠軍咁。 呢啲又係唔得嘅。 第三個看點，第三個原因咧，我會覺得呢場波實力拉近咗咧，就係、是、藍斯繼續唔出得，奧斯爾嘅狀態下滑， 腳軟啦， 係啊，有啲腳軟啦。咁呢個係我覺得有少少驚嘅地方。第四就係、是。发明嚟会出返嚟啦，好似今场咁啊，变相呢就可以补足返即係上一场。 好、 啊、我唔知佢呢场咪真係出到，我记得好似係出到。咁如果係嘅话就因为佢停赛嘛，咁如果呢场出到嘅话其实就 好多头一场，咁今场出嚟就生猛啲啦。 同埋可以补返房中个位 置。补返房中个位争好远嘅。你唔会话俾人一通啊，一比就通，一比就通啊。 係啊係啊。 净係散撚晒。 咁所以基于上上因素，因为实力拉近咗啦，所以我觉得阿仙奴呢场大概赢六球到七球左右啦， 系嘛？ 即系大概主其他应该稳开八比，要开翻个八比二俾人哋咧就难啲，要等下季。但系六比零同七比零就应该可以， okay. 因为我估曼联入波就难啲啊，即我觉得咁嘅，最尾真系一定要讲， 系 今晚无论如何都好，一定唔可以睇曼城，一定唔可以睇利物浦，就系要睇呢场，因为要屌柒云佩斯，阿仙奴嘅球迷。你要记住，而家要开始咧喺阿仙奴嘅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所有你可以同球会交流到嘅网上途径、留言，系留言俾云家话俾佢听。上年喺酋长球场，我哋好唔捻高兴，就系因为曼联已经攞咗冠军，条冚家拎云佩斯翻嚟攞彩，今日要呢条冚家拎十倍奉还。 咪仲要讲话佢想翻嚟，我真系 翻去老母系啦！ 你上年赢捻咗，去捻到阿仙奴，佢老母真系系咁射交人哋，仲用力射一个搏入球，全力系咁攻啊！呢啲冚家铲真系， 仲要个第一循环喺度庆祝嗰个冚家拎样咧，系嘛？咁所以系时候收佢皮。 嗱，如果呢五 场 咧， 警我时间噶啦， 即系都唔中意睇嘅咧，或者睇到觉得 gap gap 地咧，咁你睇十五分钟，咁你觉得喂唔捻精神、啊，觉得唔掂，咁啊转台。咁啊睇下另外一场我介绍皇家马德里对马体会嘅国王杯，咁啊皇马赢咗2-0嘅首回合，咁而一次回合就翻去马德里体育会，咁啊马体会就主场嘅， 我参马体会啦， 呢场就应该都有啲睇头嘅， 系 因为都要同佢掹噶啦呢场波，因为而家马体会系榜首嚟噶嘛， 但系而家呢个系西班牙杯啫， 西班牙杯 咁就冇乜影響嘅，不過係啖氣囉。同埋馬體會冇啊，啱啱呢個禮拜輸夠咗啊，佢跌撚返落嚟，輸咗啊，跌撚返落嚟啊。但冇啦，我哋都係全力全心全意就睇阿仙奴嗰場。阿仙奴球迷啊，有借有還嘅，上集就話要你哋幫手俾利物浦贏，點知一贏就贏唔夠。今場波我哋仲唔幫你打氣，贏返佢六七球，六七球啦，即係唔好多，真係唔好多。六七球咧收货嘅，八比二难啲，因为对家入唔到波。 咁啊系， 咁八比零又有少少难度。六七球我觉得好礼貌，好礼貌啦，真系。 即系牵捻 六七六七啊嘛，八球啊唔好睇。 唔系你要记住佢个后防有咩嘅，即系你要攻入佢后防就即系好捻简单嘅啫。而家你见佢个后防几多出色啊？ 嗯， 有呢个 小紧 啊， 史摩灵啊， 有呢个 timing 啊，timing 嘅史摩灵啊。 仲有啊，佢另外又話出阿費迪南或者出阿維迪，你睇維迪走樣走到咁樣，都仲話要走去第二隊嘅。咁啊原本諗住講跳船噶嘛，咁係咁要賴一賴。 係 係咁要講下。 唔想繼續講喎，跳船點 咧？阿屌豆又話跳船啦。咁啊，三老都跳船啦，佢仲话三个乜撚嘢乜撚嘢经典乜撚嘢主力咁样写，戇鳩走你几个，唔唔仲话悭咗32万周身，即系几个加埋，咁梗系啦，嗰、那个咩李奥费定南嗰个废柴，夹晒鸡咁样企喺后面斋企咁嘅稻草人，都话收10几万嘅黐捻线嘅，维迪跌捻到冇得再跌啦，个状态已经系食屎啦。佢最捻欣赏嗰个史摩灵，同埋最捻有前途嗰个未来，即系一个未来一个中间打捻晒四个位，即系就算得佢一个喺后边踢捻晒嗰个伊云斯啊，嗰、那个又系碌閪咁样啦，撞下头都转捻埋。咁另外阿菲尔宗斯嗰啲又系垃圾嚟噶啦，咁 系拉菲尔叫好少少。 拉菲重 質素嚟講， 拉菲叫做攻好少少咯，但防守都係碌閪咁樣噶嘛，你見佢都戇鳩鳩噶嘛。咁你基本上係可以，即係你話如果就咁睇，我基本上係成隊換撚曬佢就可以。 喂，唔係喎，而家你話跳要係咁樣賴下講跳船啊嘛，跳船而家屌豆、費電南、艾夫拿、 維迪、 香川真司、 嚇 五個啦， 但走撚咗五個叫做即係都叫主力， 主力交換主力啦。 屌你， 跟住傑斯、老任松係攔泥，之前已經走咗安達臣， 係啦。 咁踢咩咧？ 傑斯走撚埋，係啊，佢走撚曬全部， 係咯， 得四個人咯。 跟住雲佩斯又話 要翻阿仙奴啊嘛， 翻阿仙奴 斟水咯。 朗尼又唔肯續，未續約， 冇啦，朗尼走撚緊， 係啦。 佢话即系佢仲要讲话，同阿朗尼续约好捻顺利含捻啦，朗尼咁捻功你走梗啦，你叫佢同你喺度即系欧霸你都冇得踢嘅，仲佢净系坐喺度踢联赛，你知鸠线嘅。 系啊， 即系行出街俾人笑啦，喺曼城嗰度。 喂，所以啱啦，佢冇前四啲人肯嚟，你有10亿都唔会有人肯。 唔系，佢系有一亿针标咁，佢嗰日就话啊嘛，要迪亚哥 都冇用啦， 迪亚哥哥斯达人哋实嚟啦，你嗰队咁捻威风而家。 卢克索尔 系啊。有啊，唔系佢啊，叫做咩啊？卢基俏啊？ 边个卢基俏啊？ 咪即系苏尔哥斯啊？ 我屌，唔系苏尔哥斯啊，卢克苏尔啊，苏尔哥斯系史笃城嗰个啊？ 系啊，史笃城佢买嘛？ 又买翻史笃城嗰、那个，啊、但系佢应该买苏尔就系、是、修咸顿嗰个。 修咸顿 嗰个。 苏尔哥斯买嗰、那个。 系啊，唔系卢克苏尔。 卢克苏尔咩？ 系啊，苏尔哥斯系嗰个铲鸠蓝丝断脚嗰条杨家拎啊。 哦，咁佢叫译咗卢基俏啊。 屌你老尾，你唔好撚再睇大陆嗰啲译嗰啲啦，好撚烦嘅嗰啲真係。 好戇鳩啊，大陆译嗰啲名。 係啊，卢基俏啊，真係游民图斯啊，祖云达斯嗰啲。係咪即係。 咁应该呢即係嚟緊就半队全部走緊晒㗎啦。咁呢就俾返佢自己增兵啦，就买返啲甲组仔啊，或者用返佢自己嗰啲超级新人。 係啊，冇前四好撚大镬，你有10亿都唔会有人嚟嘅。 冇问题啊，咁跟住。 一系你有钱到似摩纳哥咁。 keep 住 做。嗰啲乜撚嘢啊法卡奥啊。 我俾60万望周身。 係啊，你佢咪嚟囉呢啲。又唔系喎。咁你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咁咪俾人屌老母閪，咁冇辦法啦。 所以即係莫財斯又問會唔會炒或者會搵邊個替，咁唔使㗎啦，基本上都係咁啊。佢最好嗱下年嗱，即係如你所願，下年二月中到炒撚咗，跟住就叫傑斯上任，咁啊好睇啊。 唔係，但我都係驚嗰樣嘢嘅，佢一定要炒。如果唔炒咧，我都係計嗰個六年。 唔係傑斯 六年去計， 我即係傑斯啲上任好睇嘛，完全唔撚識教碌閪咁樣咧，佢真係雞手鴨腳，好好笑啊啲，陣啊出撚錯啊咁樣啊。戇鳩鳩，同埋想講少少就係、是、莫財斯呢個禮拜係真係亂撚曬張啦，真係 亂得好緊要， 因為個壓力真係太撚過大啦， 好撚慘， 佢就亂撚曬啊！你見佢鳩斬24，咁就冇辦法㗎啦， 好撚慘啊！真 係，即係你就係睇下馬達個樣出嚟呆撚咗就知啦，又冇人俾波，又冇人同佢做。原來阿馬達嚟到踢個同阿拉菲爾咧，佢就拉菲一邊嘅，佢喺度望撚住拉菲爾，你做乜撚嘢啊？我企喺度，你肯兜後面，我俾你，你俾翻我，我俾你，你俾翻我，跟住我俾你，你鳩撚斬咗嗰邊底線。佢望撚住做乜撚啊你？ 抵佢死咯！ 戇鳩啦！ 抵佢死啊！馬達呢個人， 我冇辦法啦。 嗱，聽眾們，今晚上咗架之後，如果開波之前你聽。即系啱啱听完呢个节目啦，咁你就 即刻捉捻住佢上架，唔好讲嘢。 系一定要捉住上架。咁跟住咧，希望你哋就预备定张神图。 嗯， 张神图就系英超曼联又输一场。咁啊，摆定喺度先。咁啊，完场嘅时候咧就揿个 post 啦。即系你打定晒啲嘢都得噶啦，个剧本。唉，唔使或者唔使打，你直接 upload 定张相。咁你揿 post 嗰下，咁然后就一齐集体系咁 Facebook 就会。detect 到呢張相㗎喇，就會發現咦點解咁撚多人呢又 post 呢張相，我哋要連去到加州嘅 Facebook 總部都應該要見到。 好啦，咁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咁下星期应该我哋就原定时间， 原定时间啦， 礼拜四啦，咁向观众向听众致歉，今日唔能够做到直播啦，咁要揾翻漫迷的同埋漫迷粉种去算账啦。 系啊，所以如果你有两位巴打系攞礼物嘅，上嚟你见捻到佢两个就屌柒得噶啦。 嗯， 你外反慢嘅。 今日有一个已经攞咗啦，攞咗张贴纸啦。 张贴纸其实好靓啊， 靓噶靓噶，不过因为入边个价钱牌搣唔到啊。 系咩？ 因为你个袋入住，我冇理由拆鸠人张嘢。 我咁 gap。 系啊。 哦，算啦，有佢。 有佢啦，唉，就咁 啦。心意嚟啫。 心意嘅心意啦，好啦，外反慢嘅 ，OK， 好啦，拜拜。世貌 宅女。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系听 Wagazine 啦。我是小贝。